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是企业家，是医生，是工程师，是教师，是教练，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人防昊天志愿者救援队的志愿者。他们随时都做好准备，在某一个时刻快速变身，在深山里彻夜寻找陷入困境的驴友，在洪水中救出被围困的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执勤和消杀。北京密云五指山命悬一线的断崖上，暴食一月的生死救援感动了无数人。 当时一块巨石挡住了所有上山的路，也就是这一跳把这些人员救助下来。 生活中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身边也总有他们的身影。 我觉得帮扶这种老人呢，应做之事必做之事。 守望相助，他们用行动传达对生命的真爱，对社会的担当。 责任和担当就是支撑我最大的一个动力。 他们将力量与希望给予更多的人，延续温暖与爱， 帮助更多的人在危险发生的时候能得到一些帮助，就支撑我们干下去的力量。 我们一起聆听北京人防昊天志愿者救援队的故事，感受人防为民的坚守和初心。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杨红，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访谈。 北京古城地铁往西大约500米就是北京人防昊天志愿者救援队的总部。别看地面上才一间小屋，规模不大，但是只要遇到重大紧急突发事件，险情就是命令，救援就是责任。一个小时之内至少有40-50人会从北京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带好设备设施出发救援。就是有这种紧急突发的救援，大家都得先往这边来。 对，这个是个集结的地儿。班上基本上从这几次救援来看，一个小时能招集个40-50人是没问题。 这里是人防工程，现在呢地下是人防昊天志愿者救援队的仓库和办公室。沿着台阶走入地下，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各种救援设施和设备。 我们这一块主要侧重山地。 这个小路牌上有好多信息，比如说有这个海拔高度，这个是一个路牌吗？ 队员呢就是去山上把这个路标给设了，就提示他们怎么下来。 尤其是石景山和门头沟海淀这附近山嘛，也是队员他们自己做这种牌子，这个目的就是防止这个什么驴友走失，有个牌子，有一个指向，专职往地形复杂的地方跑， 越危险咱们越去。 对， 这一堆是有绳子还有钢圈，这个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些主要是我们做那个牙降系统，这都是安全带嘛，好多人被困了下不来怎么办，他那又有悬崖下不来，所以我们就穿上这种安全系统，把那个上面做锚点，顺着那个悬崖就抱下来点下来，还得配合这个绳子，我每次去背上几十米的绳子一起上去，完了之后从这个做一个系统。 那上面那个大黑匣子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我们的中继啊，就是手台通联，如果山里边手台它不是有那个呼叫限制吗？ 嗯， 如果隔得比较远的话，我们就会架这种中继台。 这个得有多重啊？ 这个得有10几斤吧，这手台。手台是必备的，我们户外，因为进山之后就基本上没什么信号了。如果距离远的话，这个手台就收不到了，这卷式单键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经常用的。比如说户外驴友啊，他受伤了，他下不来，走不了，就用这个台。 深山里这种救援的时候，一个队员可能要背多重的东西？ 如果说那个全套的，大概现在有70斤左右了，这种包中板，这是70+10，这加在一起是80升。 这些救援设备和设施，每一台每一件背后都是一个个救援任务，也留下一个个爱心故事。浩然正气义薄云天，昊天英雄无私救援，雪中送炭大爱无疆。会议室里，市民们送来的锦旗挂不下了，挂到了走廊两侧。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救援故事。北京人防昊天志愿者救援队队长，被队员们亲切称为政委的于志金，参加了多次救援。说起每一面锦旗，他都很有感触。这块锦旗上面写的是“岁寒迷失，危困雁翅，冬夜驰援，情谊昊天”。2014年2月份送来的。于队长，这块锦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2014年的1月份，正好我们在开年会，办了一个培训班，培训的人比较多嘛，有100多个人。 礼拜天的晚上，我们接到这个救援电话了以后呢，我们从这个培训点赶到了这个门头沟的船房。当天呢，是两名的带队的驴友发了一个徒步的一个活动，徒步的人全都下来了，结果两名驴友，一男领队一个女领队没有下来。他们给我们发到那个定位信号呢，我们第一批派了六个人营救他们，但是呢天气比较冷，可能通讯器材啊和这个定位系统不是很准确，给我们的人呢一下开出北京去了，到了灵山了都。第一批队员给我们打的电话说，那个政委这个信号不对啊，又返回来，我们又找到报警的这个人，把定位重新发了一次。第一波去的人员往回赶，第二批队员我们又从培训地方往这边赶。 派第二批也是为了抢时间，对吧？ 对，也是抢时间嘛。那天我是第三批队员去的。 为什么第二批去完了之后还有第三批要去？ 找不着人嘛。当时两个人的手机已经没有电了，没有信号了。那边山上的当天风力非常的大，瞬间能达到11-12级的风力。那天晚上应该是在-20度以上了。 这山有多大呀？ 门头沟的山都山连着山嘛，非常的大。但他们比赛的那个线路不是很长，但是就找不着人。我到那儿以后是9点多钟了，经过了一夜的救援，到了第二天的早晨7点多钟，有点蒙蒙亮的时候，我们找到他了。 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 一共去了多少人？ 三批队员嘛，去了有40多人。毕竟有这个户外的一些经验嘛，两个人找了一个被封的一块大石头后面。男领队呢，就把他自己穿的衣服裹在这个女领队，他们俩这一起困了一宿。女领队呢还稍微好一些，男领队呢自己的那户外衣服脱下来以后，他把自己呢给冻伤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属于轻度失温了，人已经没有知觉了，再重度一点人就会死亡。我们用担架抬到停车的地方，120那个救护车在那等着，山路不好走，把人给抬下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用了2.5小时才把人给抬下来。送完到120以后，我们收队。救完这个事儿以后呢，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嘛。我们每年呢是初1到正月15是在八大处公园。正好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正月十五的时候，看望我的那个值守的队员，来了一个男士，在2个人的搀扶下呢，就找到我了。八大处公园那个亭子那哈儿，也问我说：“你是政委吗？”我说：“我是政委。”他说：“政委你好。”他就伸出手来跟我握了握手。哎，当时我很奇怪，他伸的是左手，我也很不习惯的呢，就把手给换了一下，跟他握了握手。他说：“政委，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当时完全没有概念，我说：“您是哪一位？”他说：“我某某某谁谁谁，就是那个一月份你们救的我那个人。”哟，我当时一听，我大哥挺好的吗？他说：“我刚从医院出来。”也就是说，他从春节我们救他那天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右边的胳膊跟手还没有恢复回来啊，但是他已经让人搀他能行走了。这个领队呢是一个外企的一个 CEO， 他当时也跟我说嘛，他说：“政委，我把我的一年的年薪捐给你们队伍。”当时他拿了钱和礼品，还有鲜花，包括这面锦旗。这个钱呢，我们就没有收，我们把这个水果还有锦旗给留下了。现在呢，这个人呢也加入我们的团队了。 一面面锦旗记录着一个个爱心故事，有70%的被救援者主动要求加入救援队。成立于2012年的北京人防后天志愿者救援队，刚建队的时候不过50多名队员。成立近9年来，现在正式的注册队员已经有2000多人，服务时长超过了23万个小时。那么，这支北京人防的志愿者救援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他们怎么实现志愿服务的光荣与梦想？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北京人防后天志愿者救援队的队长于志京，还有北京人防后天志愿者救援队社区服务队的队长王田杰。于队长您好，北京人防后天志愿者救援队呢是您一手创立起来的哈，那当时为什么会想着要建立这么一支专业的志愿者救援队？ 我们后天救援队呢是2012年正式成立的，除了日常的一些山地救援呀，还有一些大的一些自然灾害，还承担着人防暂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一些功能。我们平时的一些工作呢，除了进社区宣讲以外，教更多的人，让他们学会到更多的一些应急的一些救援知识。我们的宗旨就是说，教比救更重要，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成立救援队的这个初心啊，是从2008年，当时呢，这个在咱们国内呢，有几件比较大的事情，5.12的汶川大地震，包括2008年的8月8号的这个奥运会。再有呢，就是北京的户外旅游圈里边，当时北京四中的一个老师，地理老师走失，这在我们当时的户外圈里面呢，发起的一项找老师的这么一个事儿。 当时我们的初心呢，就想建立这么一支队伍。我们这也找了很多的单位，最后找的就是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民防局，现在叫北京市人民防务办公室，简称人防办。我们这支队伍呢，正式成立呢，是在2012年的10月26号。初期成立这队伍呢，是50多个人。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凝聚在了一块？ 我们都是户外的一些驴友，经常的一些组织我们一些户外的一些爬山，因为在山上呢，会经常遇见一些人，包括摔伤的、没有吃的、没有水的一些求助。源于这种情节下，我们自发成立了这支救援的队伍。 08年到12年，其实它是一直处在一个筹备的这个状态。 对，救援这份爱心和初心是没有改变的，只是鉴于当时没有成立这个昊天这支队伍。 队伍是又注册了，又成立了。 对，我们是北京市人防办嘛，是作为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 职责跟一般的这个救援队的职责是不是不太一样？还会肩负着哪些更多的职能和？ 是这样啊，作为一个北京市下面一个应急支援队伍呢，不管是灾难来临也好，有驴友受伤也好，我们都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的把这人迅速的脱离险境。我们这支队伍呢，跟其他队伍呢有这个区别呢，就在于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呢是北京市人防办，在这个北京市的地下空间那哈呢，我们也承担着一些人防的一些宣传。你像这个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这些功能，我们来进行一些宣传。让更多的百姓知道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如何躲避，如何逃避。 因为你们有实践经验，所以更直观，更能让人接受的。 是的。 王队长，您是什么时候加入支援队的？ 我是2015年加入的。这个还得从我一个经历来说。我有一次去爬山，2015年北京有一个山叫狗牙山，它那山形长得跟狗的牙似的，特别险。我们三个人去玩，也是刚玩那户外不久，我们也是胆大，完了之后呢，就是走到天黑了，就还没下山，结果就迷路了，有点慌了。但是我们走的时候路上啊，就发现了那个救援队，就是人防昊天，那时候还叫民防昊天，有一个路标写了一个电话，正好那有一点手机信号，我们就给这个救援电话打的电话。当时有一个志愿者，我都忘记他名字了，完了之后他告诉我你应该怎么走。因为他们在那儿设了一个明显的标识，就是在山脊上有一个地儿画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箭头，拿红油漆画的。他说你就顺着那儿走，肯定能出来。我说那没有路啊。他说是，他说你往下走肯定能出来。就这么着，我们就顺着他那个标识往下走走走，就找到正路了。当时我们下来之后都11点多了，夜里完了，安全到家那时候也得1-2点了。第二天我们就正式的给那个就是联系我们手机号那人打了电话，他说我是那个人防昊天的一个户外爱好者，也是一个志愿者。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啊，你有机会呢可以那个关注我们那个这支队伍。后来呢，这支队伍呢有一次在那个门头沟一个山区做射标活动，他说你如果有兴趣呢，你来参加这个活动。那时候我第一次正式接触这支队伍。完了，我就被这个这队伍那个志愿者风采感染，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参加这支队伍。完了后来呢，陆陆续续参加了很多搜救。其实第二次呢，雁翅那边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外企的一个工作者走失也是遇难了。那时候第一次参加那次救援，陆陆续续的跟随到现在5-6年的时间了。 于队长，刚才王队长说啊，说到他的这个经历，就是由那个路标引起了加入这个志愿队的一个缘分，对吧？ 对。 建这个路标，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 关于这个路标啊，我们是在2013年就队伍成员以后，因为以前呢，我们也做过，但是以前做的呢是拿这种丝带做的，布的， 对 对，但是那个1-2年呢就看不见字了，就风化掉了。我们第一次做的那个路标呢，是拿一个黄颜色的塑料牌子做，拿那个水彩笔，用了这个材料以后呢，2年的时间呢也不行了，然后现在呢换成我们这种铁质的。因为我们这个圈里面呢，这人呢都是户外的爱好者，人呢也非常多，每爬一座山就会在每一个山的显著的位置上打上当时的这个海拔经纬度以及它的坐标点和路线图。我举个例子吧，门头沟的灵山 M 就是门头沟前面第一个灵，就是 L 几号标。我们设完标了以后呢，我们在后台有个统计的一个数据， 如果看到这个以后呢，你就马上跟我说 ML003，我就知道您在什么位置。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给迷路的这些游客们指路。这几年呢，和到现在所有的这些标识，在北京基本上的山上、野山上，基本上都有我们的这些路标。陆陆续续，我们做了有两三千块吧。 但这两三千块背后，可能就是学员队的队员要经过很多的来回的勘测。 嗯，对的。 就是即使是去爬山，也是带着任务去的。 对，就包括我们现在也一样，就是爬一座山，清一座山也都一样。爬一座山去，把路标给做了；包括我们现在去爬山去，我们就随手把垃圾给捡了。到底是一样的， 队员们就都有这个意识了。 嗯，基本上都有这意识。 其实可能有的时候一块路标就能挽救一个人的 生命。嗯，对，这种这个我们救援的看到我们路标打这求救电话的人非常的多。 嗯，王队长也是这个缘分加入了这个救援队。 我是受益者。 您15年加入之后，当时主要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刚开始就是一个普通的志愿者。 嗯， 就慢慢跟随这个队伍成长学习嘛。 嗯， 刚开始傻爬山呗，后来就学会了很多那个技巧，比如说怎么辨识方向啊，怎么自救啊，包括我们学了很多那个红会的应急的知识，受伤了如何包扎，怎么处理啊。学了这之后，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啊，告诉更多的人，尤其那些刚开始玩爬山啊、户外啊，包括很多那个不太了解这个安全知识的人，我就觉得应该发心去告诉他们。所以我们要秉承这个防比救还要重要的一个理念。所有人都学会了安全知识，最起码受困了能知道自己怎么脱困，不至于那傻等。 大部分的人都是有自己本职工作的，那救援队的这个志愿工作是用自己的额外的时间来参与到这个救援当中。 不光是自己的时间，包括自己的初心和这要付出的这一些财物吧。包括我们集结的时候，有的队员为了节约时间是打出租车来，还有的队员自己驾着车来。你包括上那个外部救援，这些机票啊，这些费用啊，所以说有这份情节，而且还要说出于他真正说内心的一些情节了。 尤其是要长时间的坚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容易。 对。 于队长，您指挥并且亲自参加过很多次的救援哈。如果我现在想让您回忆记忆最深刻的救援，您会给我们讲述哪一次的故事？ 让我马上就在我脑海里面能想到的这次救援，就是13年的10月6号那天在密云五指山那场救援。这场救援呢，也是说是比较户外救援里面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当时呢，我们是刚建队一年嘛，2013年的10月也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小长假。我们那个从10月1号一直到10月6号六天的时间，我们救了七起。5号正好是从密云回来，密云的一个消防队的一个政委给我打了个电话，他给我打电话之后已经是7号了，就是问我们队里面有没有爬山特别好的人。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一个情况嘛，我说有，他说你要有的话，你给我派过来帮我们支援一下。当时我已经不知道他们已经在现场，消防队已经救了一天一宿了。我们当时派了四个人去了以后呢，救了16个小时。顾名思义，五指山就是这个山全都是这样的，就没有路，在这一个平台上一直跟那儿等着。其实离当时我们被救这个被困人员已经非常接近了。当时救援我没有去啊，就是后期我去到达的现场，我爬到这个点位了，我去看了看，非常小，也就是面积有几个七八平米，就在这个山的这么一个小平台上，当时一块巨石挡住了所有上山的路。13年救援的时候，当地的老人跟我们讲，他小的时候，他的老人曾经上去过这个山，四五十年这山顶就没人上去过。其实山不是很高，有这么200米，但是就说他的那个全是悬崖，全是悬崖。我们当时救到他的时候呢，已经是10月7号了，我们人也上不去嘛。当时也去了很多的队伍，消防还有别的区的消防过去来支援的，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登山队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能上顶，就是这块巨石挡住了所有人救援的路。 这个石头为什么就是那么难？ 它就没有路，凸出来这么一块石头，一般不会说让这山顶的。当时也很多人问说这上不去，为什么这个被困人员怎么上去的？因为当时呢，被困人员呢， 他得的是这个抑郁症，受到一些刺激，想转山玩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什么动力下他爬上去了。这么着呢，我就给这个我们队里面这个武警消防退役的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正好呢，他是11放长假的时候呢回家去相亲去了，10月6号他坐火车回来，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我说你到哪儿了，他说我还有一小时到北京，我说我接你吧。当时我到西客站我接他的时候，小武警呢就意识到了肯定有什么重要的救援，因为我们发救援帖的时候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发，因为他也在群里面能看到返京高峰嘛，那会儿7号他也是在那个火车的连接处坐了一宿，接上他了以后呢，给他拿随便拿点吃的，就在这个后排座上面睡了一觉。从北京西客站到密云那个地方开车用了2个多小时，到达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小武警到了以后呢，第一时间就爬到了半山的五指峰，那刚才我说那个8平米的那个平台那哈。 当时他心里有谱吗？ 他心里哪有谱，也没谱吗？没有见过这种路吗？结果呢，小武警呢就成功的就跳过这块石头了。 这个跳要跳多远？ 其实远倒是不是很远，就是人得抱着这块石头爬这么1-2米才能跳过那个地方。正常跳它是有石头有弧度的，跳不过去的。它必须得抱着块石头，用那借着这个劲儿要跳过去。一般人是没人是敢跳的嘛，因为那行也打不了点，没有安全保护，也就是这一跳，如果说他没站稳的话，就会摔到悬崖下面。当时这个女孩也是情绪比较激动，在山上已经被困了2天多了。 上去怎么下来？ 小武警当时上去的时候是背着绳子上的嘛，他在山顶上打好了点，搂着这个女孩一步一步这么抱下来的。这是13年的事，在18年央视回讲这个片子的时候，利用了各种工具，包括这个当时拍摄的一些技巧，无人机啊，包括三维啊，才还原当时那个救援的画面。当时问我的时候说，那个于队长，如果当时这种情景你知道这么危险的话，你会不会让小武警去？因为拍摄片子白天嘛，黑天我也没看见那山是什么样。真正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救援到了这现场以后，我说如果让我看见这个山，打死我也不会让他去救援去。当时真的很危险的，很危险的。 但是当时他那种情况下还是义无反顾的去跳了， 对， 去救了。这个动力得多大？ 对，这个动力得多大？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救援人员的一些，只要说有一线的救援的一些希望，就是说想尽快的把这些人员救助下来，不管是从他的这个心理上也好，是从他的身体上也好，第一时间给他一些辅助。 非常感谢于队长给我们带来密云五指山暴石一跃的救援故事。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那块石头还有暴石这项运动。那是一块宽达2米的巨大的突出的岩石，巨石的右侧呢可以落脚的地方只有8掌大小。另外呢，由于在救援的前几天是下过雨的，所以那个地方是长出了一片十分容易打滑的苔藓，这就增加了救援的危险。那么暴石其实一般是指攀岩者的一项运动，指的是在没有绳索的状态下要攀登不超过5米高的大岩石，不依赖于任何的外在的辅助力量，只靠攀登者自身的力量完成这个攀登的过程，可能需要连续的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是跳跃这样的一些惊险的动作，一直被极限运动爱好者称为峭壁上的芭蕾。所以难怪于队长说，如果不是黑夜，如果救援是白天，他看到了是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和救援环境，他可能都不会让小武警去救人了。刚才呢，于队长的讲述哈，给我们再现了北京密云五指山命悬一线的断崖上暴石一跃的生死救援。王队长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个您的救援故事？ 刚才于队长讲了个13年的，我就讲讲去年2020年，我们也是在密云有一个残长城叫完美楼，我们是8点多钟接到那个任务，我们就开始从古城这边驱车前往。 晚上的八点。 对，晚上八点。我们到那时候已经是12点了。其实那个山啊，它不是特别高，跟我们啊正常喊话隐隐约约能听到，大声喊它能回应我们。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找一地儿上，也是多亏是夜里我们上，为什么看不见有多险。那个路啊，它其实没有路，我们就纯是顺着那个水沟往上爬，到顶上之后发现又一个10多米的一个大石头，就特别光溜，就上不去。但是呢，那个人就在大石头上面能跟我们正常对话了。那个我们爬上爬下爬上爬下得有5-6次，就是寻找能找到他绕过石头的路。 完了我们还分了其他那个方法，说顺着他走的线路再走，后来发现也不太合适。我们跟他正常相当于非常近距离的时候得三四点了。完了我们有其他队员呢从旁边的路就想办法想办法。最终绕到他之后啊，就跟他说说现在啊不适合下山。一是夜里，二呢就是这路非常非常陡。我们等到天亮。结果天一亮我们发现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上去了，特别特别害怕。天亮往下走就感觉特别害怕了。完了之后我们怎么办啊，用绳子把他们人拴上，拴到那个腰上，我们有人在后边瞪着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就相当于我们有一个叫不太雅的那个下降法叫屁降，就是坐着慢慢慢慢往下出溜。完了之后给他们弄下来，这个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一个比较完美和漂亮的一个救援，因为没人受伤，所有队员都是安全的下来的。 很多的时候救援因为是在晚上嘛，所以就是因为晚上反而就是大家可能会克服这个害怕的这个心态吗？ 对，一般的人的这个驴友的心态啊，你像刚才那个王队长刚才说的这个，他就是下午天快黑的时候为了节约时间尽快的想下山，所以他没走正常的路，他走的非寻常的路，碰到了断崖下不来了，而是这种情况。 除了平时的比如说北京的救援之外，如果一旦有大事发生，救援队也会去。 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外部救援啊，是2013年的4月20号雅安地震的时候呢，我们那会儿队伍也是刚成立嘛，我们也是跟随着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带领咱们北京的各个救援队。我们以前在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呢，队伍里边其中几个人参加过08年的当时所谓的救援。现在一回想起来呢，凭着我们的一腔热血，我们想去参加去救援，想去帮助更多的人，但是真是到了灾区以后才真正的知道是去添乱去了，包括吃啊住啊次生的灾害啊卫生医疗这块就是添乱。13年带着队的跟当地的雅安急救部门对接，我们去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到这人去，我们携带什么样的装备。我们当时是从这个民防局借的生命探测仪，当时生命探测仪还比较少嘛，到了当地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设备，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工作，听从当地的指挥的安排，进行有序的救援。通过这次救援，包括以后续的这个云南也好，还有包括这个普洱也好，我们去再去救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有章程有秩序的这种去救援。 从自发的到专业的这个路可能是需要通过一次一次的救援的过程。 没错，也就是说通过这几次救援以后呢，我们到现在包括山地救援一样，大同小异嘛，有层次有分批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所以王队长您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湖北哈，你就去天门救援了。 当时是中医团队邀请我们去的，有些物资他们希望我们给运过去，包括那个药啊还有设备，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帮他们发药。结果一直等到二月中旬才出发的。 会害怕吗？会担心？会犹豫吗？ 会啊。 那还是义无反顾的去了。 当时另外一个队员说您跟着医生去，你还怕什么呀？说他们给他医疗防护啊、知识啊，肯定会做的比较好。因为我们首先作为这个救援也好，作为宣传也好，有一个理念就是：第一，要做好自我防护；第二，才能去帮助别人。第一啊，我们把物资送到之后，第二啊，他有一些医生啊，他要去那个留观的地儿，他们就需要用中医的方法去判断怎么治疗。我们有一工作是什么，就是把那个医生送到那个观察区啊，医生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给送回那个安全地。当时主要承担这么一个工作。第二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所居住的地儿，因为每天做一些清扫和扫那个消毒工作。等他回来之后呢，我们最先保证他居住地是安全的，是干净的。 那个经历您觉得对您来说，您对这个志愿工作有了哪些不一样的认识和感受吗？ 我觉得啊，灾难面前啊，人人都应该能为社会做点贡献，都做点贡献。我们就是做志愿工作嘛，能希望点燃更多的人，有一颗志愿心，能多多的为社会做一些工作。 那其实除了紧急救援，我看到你们在生活当中呢也做了很多的公益的这个事情。我看到过一个帖子是跟于队长相关的，说的是您救助过一位老人，当时呢您发现这个老人坐在路边，就去问了一下他是干什么，老人也回答说是晒太阳，一问一答其实是很正常的。那基于是什么样的判断，您当时警觉他可能是遇到了困难？ 当时因为他是坐在一个停车场的一个机动车过路的机动车呢，都要让他一下。我觉得他坐那会儿呢，第一是不安全，第二呢，我怕有的这个视线这车的有盲角的时候呢碰伤他。 嗯， 基于这种情节下呢，我就下意识的我就问了他一下。当时他聊天各方面呢还是比较清晰的。我说怎么联系你们家人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了一个座机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那个人呢还是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老人呢是从广安门医院走到这个地方来的，他这一天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呢从医院走丢了以后呢，他们的家人呢就发出来这寻人启事，我是当时没有看到啊，但是这个老人呢得的是老年痴呆症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把他搀扶到我们这个救援队里面来，给他拿毛巾擦擦脸，脸上非常脏了嘛，擦擦脸，然后给他煮了碗面，而且这个老先生呢也是非常快的就把这碗面就给吃了，可想而知就饿的这种程度嘛。我觉得帮扶这种老人呢也谈不上什么做好事，但是呢我有些我的这种想法和定义，应做之事必做之事，我没有老的这一天，我们也呼吁多关注需要帮助的这些群体。 这个是不是对我们的救援队队员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常态的事情了？ 现在我们主要是去社区讲一讲应急知识，这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些事情，每年都几百次去宣讲。而且我们还有平时的环保啊，有一个理念嘛，叫爬一座山清一条路，很多人可能还有没有养成良好习惯吧，就没有随身把那个随身垃圾给带走。基本上去年后疫情的时候，我们每周一次去做那个清山的工作，也是配合市政府这个垃圾分类这么一个宣传。 嗯，我看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你会进入企业，尤其是进入学校，跟学校合作来进行这种人防知识的宣传，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培养这个意识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这个秉承的这个防比救更重要这么一个原则，我们这几年呢陆续的在海淀石景山门头沟呢进去了很多的学校，进行一些演练，你像这个防火呀、地震呀、包括校园防恐啊，针对学生的大型的这种演练，小到呢我们给学生呢安全知识的讲座，从小呢养成自我防护的一种技能。我们跟那个门头沟潭柘寺小学连续合作了几年，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这些孩子呢，有的就现在已经上了初中了嘛，就说现在来参加我们志愿活动的同时，他就能给我们更小的这种学生去讲当时他学到的一些知识。 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进行宣传的意义哈。 没错，是。 于队长，您从08年就是开始攒这个团队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就是您自己要参与救援这么大一支队伍，事无巨细都得您操心，中您有没有觉得就是特别难的时候？ 难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多啊，就包括这个搞卫生一个志愿者的妈妈就问我们啊，做这些这样的工作图什么，我们有时候也打过退堂鼓，但真正就是说我们帮助了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花了一分钱和付出的每一滴汗水泪水都是值得的。我们从兴趣爱好爬山嘛，帮助了很多驴友，变成了现在一种责任和担当。我觉得这个就是支撑我最大的一个动力，帮助更多的人在危险发生的时候能得到一些帮助。我们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支撑我们这个干下去的力量。 嗯，好，那王队长， 每个人都有一个爱心，我们做公益，希望更多人一起做公益，就每个人都为这社会奉献一点公益的心，点燃更多的人，这个我觉得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用三个词来总结这么多年人防昊天志愿救援队的这个成长，您会用什么词？ 能力、能量、能行， 全是正能量，怎么理解？ 我们要提高队伍的专业救援能力，聚集社会的各方关注来支援服务的能量，相信我们自己一定能行。 好的，王队长。 第一呢，我要配合我们人防昊天救援队那个任务。第二呢，因为我在社区服务队做队长，我就希望呢，我能多把这个社区的工作抓起来，建立这个人防的志愿者站，我们叫联动站。用个一两年，我们发展几十个甚至更多一点的那个人防志愿者站，让更多的社区的人员啊，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社区的服务站里边。其实我们更希望年轻一人34岁啊，更年轻一点或者更早的时候来掌握这个人防知识，掌握安全知识，掌握那防灾减灾的一些知识。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